死不死活不活搁一边，想进人万龙藏风岛甭想了，寸步难进呐、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你真是我兄弟秦凤啊，没错啊，这仨脑袋您还认不出来吗？您是侯廷哥哥，哎呀，惭愧，你这咱哥们还干嘛呀、啊？哥哥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侯廷不知道秦凤在万龙藏风岛上干嘛的，兄弟你甭问，错非是我在此处，换别人哥哥你这会儿已经完了。师哥，既然您到了这儿了，别的话咱就甭多说了，眼看天快亮了，您由何处进岛，谁送您来的，我是一概全都别问，不过听兄弟我一句话，万龙藏风岛就凭哥哥您别来。哎，不服啊，不能不服了，服了吧。古玄真服，惠宾服，这老头也服，就我不服。我呀就把回去这些个事情我都告诉佟林，不服是不行啊。得嘞，兄弟，即使你在这儿，哥哥我也就不嫌寒碜了。我们这回来了不少人，这趟没进万龙藏风岛，下次还得进，咱们弟兄总归岛内有相见之日，那行咱们见面再说。不过哥哥回去不要轻对人言，说秦凤现在岛内，明白？三头骷髅岛秦凤身在万龙藏风岛，前文书咱们交代过，不必细提了。没想到师兄弟在这儿见面了，这儿侯廷侯振远翻身由此处下山，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，爬上来的这下山更凶险，滑不出溜啊。老头子可顾不了那许多了，能走能蹦的地方蹦，不能走地儿干脆就跟小孩坐滑梯一样，就是往下出溜。上去啊慢点，下来倒是快，也就是侯廷换别人也摔死了。老头子离老远瞧他了，老头子又睁眼了，顺小船上站起来了，侯廷出了下来，紧跑来着在江边，一看老头跟着正跟着等着他呢，抬头一看天还没亮，五更天的约会没误，老人家您还等着我呢啊，等着您呢，这天一亮我就不等着您了，怎么样进去了吗？搁一般人一拍胸脯进去了啊，碰上谁大战三百合，三阳观张明志赵明真，我们一动手倒是他们俩比我厉害，我得个全身而退，搁谁也得吹嘘吹嘘。侯廷是侠客，侯廷甭说说大话瞎话都不能说呀，侯廷这么大岁数然老头子一句话给问住了，没进去。不应该呀，没进去就得进去呀，那你不能回来呀，你碰上什么人了吗？碰上了，错非这位我认识，跟我还有点交情，要不然失手至于他人，侯廷就命丧此处，连岛都没进去。我顺这股水道给你拉进来，你呢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让来非来，我给你拉进来，你爬了半会的山到那儿去，还亏了这人认识你，不认识俺给弄死了，事到如今又该如何呀？侯廷知错了，这么大岁数镇东侠厉害，这地方咱们得跳大拇哥，一般人不认错，还甭说那么大岁数啊，我这事办的确实荒唐了。您说的对，那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，求您老人家再把我渡出万龙藏风岛，回去见我们那些人，我跟他们诉说厉害也就是了。嘿嘿，万龙藏风岛啊。 回去见我们那些人，我跟他们诉说厉害也就是了。嘿嘿，万龙藏风岛啊，不是轻易那么好进的。老头子说着话，下意识捋自己银髯，抬头瞧了瞧高山之上那块额头石，什么人在那儿蹲着不知道。蹲守在额头峰之人也怂不了，为什么？这叫侯亭。侯亭一口小听风，剑术过人，江湖上的侠客，盖了山东半边天，上去就让人管住了，要不认识就完了。寻常巡山之人都有如此能为，我倒要谨慎小心。上船，侯亭无奈二次上船，老头子先划着后拿手摸着，两个人出离了最窄的地方，来到宽阔之所在，渐入竹塘，由竹塘七拐八绕绕到江面上，老头加快速度，天也亮了，可就把他送之在江边。老头不下船，侯亭弃舟登岸，来到船上一回头，老头已经拿竹桨一只山岩船离江心啊，江岸奔了江心了。老人家当真不肯把真名实姓赏与侯亭吗？哈哈，侯老大不问也罢，你甭打听了。臊的侯亭不敢多言，一回身撒腿如飞往回跑，赶跑回到回灵观，天光已然大亮了。钦差大人、众位随行委员、办差官、老少群侠都已经起了，已然发现侯亭不在了。不问可知，老人家必然夜探万龙藏风岛。大伙儿正在商议派何人去找去寻，侯亭回来了。赶侯亭进了屋，彼此见礼乐坐之后，大伙儿一瞧侯亭坐在这儿，二目捏呆呆发愣。哈，侯老侠，这是怎么样呢？侯亭叫了一声惭愧，我这次夜探万龙，使之古道长跟大和尚之言非虚，高人太多。大伙一听，您给说说吧。侯亭呢也没敢说秦凤我亲师弟在那儿，就说碰上一熟朋友，有个老头驾着一只小船把我渡进万龙藏风岛，我刚上去让我一朋友把我逮着了，要不是他我就死那儿，人把我放了，我赶紧跑回来了，合着连这岛啊都没进去，就在岛边上爬了会儿山。这就是我这一宿的经历。大伙一听厉害了，古道长，这个江边银髯驾小舟者是谁呀？您知道不知道啊？哎，古玄真一听啊，我知道是谁，这人我认得。按说我不应该呀，把人的姓名告诉你，不应该泄露人家的行藏。可要不告诉呢，我要不找他，咱们这伙子人想进万龙藏风岛就更进不去了。和尚慧斌一听，你就得告诉我。我告诉你不让告诉你，怎么告诉来的？甭废话，说是谁。老道不慌不忙，这才诉说以往。这个银髯老者我还真认得。谁呀？这人呢是桃园的师傅，桃园桃洞天，他这师傅姓燕，叫燕鹤。这个人叫做情庐居士，燕老居士是深入简出，山东人，山东宜州人。老头子教了桃园那么一好徒弟，文武双全。桃园的也搭着真聪明，一口宝剑真有剑客之能。桃园这功夫大了。那么桃园身头在万林庄，结交西安侯，被请进了万龙藏风岛，拜为副帅。他一琢磨，外边能治我桃园的人不多，我老师 青楼居士燕鹤算一个，万龙堂翁到三阳观那俩我惹不起，这老头我惹不起。可这老头子呢，是我师父，倘若被人把老头子请出来向着朝廷跟万龙藏风岛为仇作对，那时是我最大之劲敌，我得想一个万全之策。怎么办呢？我亲自去一趟山东宜州，我面见老师，请老师进山，来到岛内为我所用，就即便他不肯为我所用，我也能把他管住了，免得日后跟万龙藏风岛为仇作对。他打定这主意，亲身够奔山东宜州，到了青楼居了，面见居士爷燕和一瞧，哦，徒弟来了，桃园好啊，喜欢的，为什么？有出息啊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老师，我跟师父您说，我呀现在为西安侯所聘，身头在万龙藏风岛拜为副帅。燕也听完了没言语，那找我干嘛来了？我可就想起老师来了，虽然是侯爷的栽培，我有微末前程，但怎么得来的？吃水不忘掘井之人，要没有老师所传文武二艺，焉有今天徒弟我这一身荣耀呢？那没别的，我打算请老师您跟同的徒弟我一块进万龙藏风岛，一来您可以帮助西安侯从中谋划，西安侯一定言听计从，那么到那时重用老师，老师您的成就得以发挥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想必还在徒弟我之上，徒弟都副帅了，老师还错得了吗？二，徒儿我可以时常亲近老师，您从中指点，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给我指出来，文武两科学无止境，我还能继续跟老师深造。三，就是您什么都不干，您跟着徒弟我享享清福，不说啊，现在锦衣深荣，我发了多大财了，总是要穿暖吃饱，那么老师您呢，在山东宜州这儿，哎，生活条件很清苦的，是您这人好清静啊，小小的青楼居号称居士，但是我那儿也不错呀，真山真水啊，景色宜人，您跟着我到那儿晚年修行，您好好的享几年清福，我呢略表仁子之心，在您的膝前承欢，我尽尽孝。话没毛病，打哪儿说都说得通。燕燕是干嘛的？知子莫若父，这徒弟是我教的，燕燕可就明白了，他跟随西安侯有意谋逆，占据一座万龙藏风岛，所据者是我青楼居士燕鹤，那么燕鹤不在岛内是他心腹之患，久为劲敌，燕炉进了万龙藏风岛，不为则所用，也把我软禁老死岛内，就是这主意，我要不去，第一当时翻脸，第二老虎有打盹之时，酒后必受其害，倒不如顺水推舟，阳奉阴违，跟随逆徒我进了万龙藏风岛，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那时节倒看是你这小家巧厉害，还是我这老家贼厉害，你这点心眼甭跟我动，明白，我不进万龙藏风岛，宝贝儿是你的造化，谁请我，我瞧着师徒情分，我不愿意跟你为仇作对，你非犯脏心眼把我请到万龙藏风岛，灭你万龙藏风岛之人，就是为师我，到那时候公告于天下，我教徒弟得管，教徒弟小好行，不小好，我当老师的有责任，我不找你，你反来找我。老头想到这儿乐了，哈哈哈哈， 邓天哪，难得你还有这份心，可惜有一节，我这么大岁数啊，手慢腿懒，哪儿也不去了。你看高当时就点头，好啊，走啊。陶洞天到底琢磨怎么了，这是怎么答案这么痛快啊？他倒犯脏心了，不急，老头子还要假意推诿，别介呀，我都什么岁数了，我还跟着你什么万龙藏风岛西安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行将就木，老朽之人了，不去了。有孝心你常来看看我啊，带点萨琪玛呀，买点杂拌糖啊，这就是徒弟你的孝心，哈儿哈儿，这是你的孝心、啊、哎呀，陶洞天苦劝老师啊，心哈儿哈儿，这是你的孝心、啊、哎呀，陶洞天苦劝老师啊，您不为您，您得为我兄弟着想，老头还有儿子呢啊，老头的儿子叫做滚山雄剑云章，您为我兄弟想，反正花说柳说，苦劝半日，最后老头子让他说的实在的难以推诿了，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徒弟甭说了，去呀也在你，不去也在你，我都冲你说话了，到那儿住着不合适，我还有水土不服呢，吃着喝着我不顺口，可许我回来，好，许您回来，您跟我走吧，不进万龙藏风岛则罢，进万龙藏风岛您可就出不来了。叫儿子，这两天呢，你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，没用的就送人，把东西都卖了。说老头有心眼儿，这都是做给陶洞天看，卖抄家伙凑盘缠。哎，我不过了，这家我不要，我上徒那享福去，这我还干嘛呀？值钱的拿着，不值钱都不要，全送人啊，咱们交朋友了。房子呢，陶洞天一听怎么着呀，卖房子，要卖那就不准备回来了，连房都卖，田地全卖，周济穷人。你在家里处理这些个，我跟你师哥先走，到时候你上万龙藏风岛找我们去，桃园一条最好啊，这滚山雄没用，主要是你师弟，你多受累吧，带着人保着老师可就奔了万龙藏风岛了。到万龙藏风岛，老头子一瞧，好家伙，好厉害，万龙藏风岛啊，青楼居士燕豪一瞧，许进不许出，左有金龙右有银龙，当间72道螺丝弯，大罗金仙插翅难逃，徒儿啊，你们这个万龙藏风岛可凶险呐，不凶险岂不被人打破了，对，好，进岛，船过72道螺丝弯，进岛了，面见西安侯，西安侯恭恭敬敬请老爷子啊，吃饭喝酒，酒席宴前一聊天，对答如流，论文有文，论武有武，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，天文地理，哎，九隐八锁，三分五点，老头子太能说了，居士嘛，好家伙，那个说居士有什么厉害的，他天天在家就看书啊，哎，没别的敢研究，哎，你别看足不出户，心怀天下。西安侯一条来圣人了，这家伙在家三阳观张明之赵明真，在家这老爷子呵，不可一世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